互相竞争， 互相竞争。 教师看书， 教师看书。 去听录音， 去听录音。 必须认真， 必须认真。 认真念书， 认真念书。 后天动工， 后天动工。 大家用功， 大家用功。